坐上一台喷射机，恋爱很剧改变，爱很剧改变了黄昏黎明，有你到心跳到不行，黄昏黎明整个都恋爱，爱很剧。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 浪漫的欧洲情调，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 夕阳，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 Ordinary, no, really don't think so. Not in love this. 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 爵士潮流。 It had to be you. 一切只有音乐。 It had to be you. 音乐旅途，不同的语言，不一样的音乐。 With every thought you think. 前面说了，情歌总是充满甜味的，这种甜并不会让你感觉到特别腻，而是一种满足感。接下来为大家带来的这首歌同样是一种非常甜蜜的感觉，来自汪苏泷，有点甜。 小小情绪对我来说，我也不知为何，伤口还没愈合，你就这样闯进我的心窝。是你让我看见干枯沙漠开出花一朵， 是你让我想到每天为你写一首情歌， 有最浪漫的副歌， 你也轻轻地附和，也想见面。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浪漫的欧洲情调，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

我心深似海，你宛如明月，这般美如画，却又不可及。为何要可及？彼此共天地，海上生明月，已经守眼底。这美丽的世界，已经拥有你，我已经拥有这美丽世界。 我们继续来听情歌，下面这首歌呢是一首非常甜蜜的对唱歌曲，来自飞轮海和田馥甄，只对你有感觉。听这首甜美的舞曲，跟着节奏一起律动起来，一起来听到只对你有感觉。 光是猜测我是愚不成，有点烦人又有点迷人，到了拥抱就算太远，全世界只对你有感觉。玩得再疯再野，你等一眼我就收敛。 马路再宽再远，只要你牵就很安全。 我会又乖又黏，温柔体贴却不敷衍，我只对你有感觉。就是舍不得。 笑再美再甜，不是你的都不特别。 眼泪再苦再咸，有你安慰又是晴天。 靠得再近再贴，少了拥抱就算太远。全世界只对你有感觉。我啊，玩得再疯再野，你等一眼我就收敛。 马路再宽再远，只要你牵就很安全。 我会又乖又黏，温柔体贴却不敷衍。我只对你有感觉。微笑再美再甜，不是你的都不特别。再甜少了拥抱就算太远，全世界只对你有感觉。我啊，玩得再疯再野，你等一眼我就收敛。 马路再宽再远，只要你牵就很安全。 我会又乖又黏，温柔体贴却不敷衍。我只对你有感觉。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 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浪漫的欧洲情调，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跨过大西洋，祈求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 Ordinary, no, really don't think so. Not in love this. 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 爵士潮流。 It had to be you. 一切只有音乐，音乐旅途，不同的语言，不一样的音乐。 听着这首歌，好像让我们回到了十多年前的日子，虽然怀念感慨，但是现在听来仍然是甜蜜。接下来这首歌曲同样来自十多年前，是一首火遍大街小巷的热门对唱歌曲，演唱者来自于现在在中国有嘻哈栏目当中担任导师的潘玮柏和音色非常绚丽的弦子，一起来听到这首《不得不爱》。 天天把它挂嘴边，到底什么是真爱？ 丰富太慷慨，还是有上天安排？是我们本来就是那一派，还是舍不得太乖？是那一次约定了没有爱，让我哭得像小孩？是我们记着证明我存在，还是不爱会发呆？ Baby 不得不爱， 否则快乐从何而来？这悲伤从何而来？ 不得不爱， 否则我就失去未来。 好像身不由己，不能自己很失败，可是每天都过得精彩。 天天都需要你爱，我的心思有你猜。I love you， 我就是要你。什么是真爱？ I love you， 到底有几分说得比想象更快？ I ask girlfriend have you been， 拉锯了几回，我从来没有想过爱情会变得如此无奈。是命运吗？难道难过上天的安排的办法？天天每天的心事到底由谁来？我诚心与诚意，但周围让人环境始终让我们无法再这样自由相依。 悲伤从何而来， 不疼不爱， 否则我就失去未来， 好像什么要求不能自己很失败，可是每天都过得精彩， 天天都需要你爱，我的心思有你猜， I love you， 我就是要你让我每天都精彩，嘴边到底什么是真爱， I love you， 到底有几分说得比想象更快， 会不会有一点无奈， 会不会有一点太快， 可是你给我的爱让我养成了依赖，心中充满 是要你让我每天都精彩，天天把它挂嘴边，到底什么是真爱， I love you， 到底有几分说得比想象更快， 接下来听到的这首甜蜜情歌对唱来自于小猪罗志祥以及小 S， 一起来听到这首恋爱达人。 音乐旅途今天的最后一首歌，一起来听到来自林俊杰《一个又一个》。 一个又一个排队等缘分，前面丢后面捡，捡到的变恋人，丢的变路人、yeah、一个就一个，手空着就开着，寂寞就先亮着，坚强是种天分，直到更好的下一个，走了一个忘了一个，才懂眼泪对自己最残忍，笑着不会不舍得，来了一个爱了一个，只要确定感觉是真的，怕了就当作是伤多一颗，这一个或许是对的人，寂寞就先亮着，坚强是种天分，直到更好的下一个，走了一个忘了一个，才懂眼泪对自己最残忍，笑着不会不舍得，爱了一个爱了一个，要确定感觉是真的，怕了就当作是伤多一颗，这一个或许是对的人，